王赛山艺术团艺术人员从19号开始在平安北道新义州市进行巡回演出，由乐园机械联合企业、新义州制鞋厂和新义州化妆品厂的工人群众、定州市龙川郡和过山郡等郡的农业劳动者、新义州市各阶层劳动群众和工作人员观看了演出。